雪白的脚印是你昨夜离去的痕迹，一整夜画不去，轻轻梳出深深的烙印。 最佳的对手，梦是勇敢的

桥上山坡，不怕冷冷的寒流，在那人生的路上同追求，青山一切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8月12日，周州市召开重点项目及土地供应工作调度会，突出工作重点和问题导向，听取涉及重点项目的土地和规划工作开展情况，推动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市领导陈宇、周林伟、王志前、李庆林、赵玉芬出席会议。会上，国土局汇报了土地招拍挂、土地收储、土地指标、占补平衡指标落实情况及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和完成时间节点。规划局汇报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和完成时间节点。三个园区分别汇报了项目征地、调规工作开展情况和完成时间节点。发改局、卫计局及三个园区分别汇报了8月5日重点项目调度会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市长陈宇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项目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增强工作主动性，提高工作效率，一切以项目建设为核心，力争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确保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童安格的《花瓣雨》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而这一首专辑的标题曲呢，它的知名度比起里头的另一首叫做《把根留住》好像是差了很多，但是呢，这也是童安格情歌里的精品之一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高山族还有一个藏族的演唱组合，你可能会在想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鲜组合吗？其实这是在07年的时候张惠妹和普巴甲合作演唱过一首歌，叫做《两端》。 听见遥远的声音，陌生却又熟悉，传递在夜的风里。 当我在热闹街际背着烟花哭泣，远方的你是否叹息？ 从来没遇见仿佛已相恋，当我闭上眼你在身边，分隔两端，但翅膀飞越了海洋。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星星在梦想的两端， 说不出口的秘密，却对上你自己都能相信。 想象你为我打气，就有莫名勇气，心有灵犀的聚在一起。 从来没见面仿佛已思念，当我闭上眼奇迹出现，你和我距离那么长，分隔两端，但翅膀飞越了海洋。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星星在梦想的 开始却在些许，没结局已待续，两个人分两地在一起。 你和我天涯那么长，只能一场，让现实超越了想象。 是台湾高山族名震国际的歌坛天后，而另外一个呢是当时刚刚参加完选秀来自于藏族的非常俊美的这样一个雪山王子。那他们的碰撞呢在当时还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的，而这也是张惠妹首度和内地的男歌手合作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的歌《我爱你那么多》。 看黑夜天空，

继续要听到王若琳的这一首《有你的快乐》。有时候想想呢，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不会要求他给你回报什么，只要有他在就很快乐啦。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 首《因为你爱我》是偶像剧《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以及片尾曲，而王若琳她的声音呢，可能会比偶像剧本身更容易打动你吧。更可贵的是，她的声音是非常的慵懒，而且很感性的，就好像啊，在冬天里面那种若有若无的阳光，就会让人想赖在沙发上，然后端着一杯咖啡看看书，就不愿意再起来了，就是这种感觉。继续要听到的是《倔强》，这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们2005年发行的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 等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只是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昨夜的星辰，说到这个名字林淑荣的话，是不是很多人感觉并不是熟悉的呢？但是如果提起这首歌，还有像无言的结局啊这样的老歌，你一定耳熟能详。这些老歌的原唱者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歌手林淑荣带来的。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这个歌名我很多次读到的时候总感觉是读错了，好吧，相爱的彼此无论是男女都不该让彼此流泪吧。 爱情这东西破碎了，总是男人的罪，就好像成了名贵红酒的杯，在你手中酝酿着迷人的罪，放下了就是你遗弃了空杯。男人的责任像蜗牛一样背，放手去爱的勇气能有机会，缘分常常是愿违，愿不了自己还是骗了我。女人不该让男人

孤独的爱，这是电视剧《过把瘾》的一首片尾曲。那个时候听到他应该年纪还小了，不太好意思去听一些或者唱一些关于爱的歌，就记得每次爸妈嘴里总会哼唱着这首歌，或者被带到舞厅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就会很害羞。可是我也记得那时这首歌是非常的火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火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直到现在呢也是很多人 KTV 必点的歌，就是王菲的《红豆》。好啦，这首歌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哦，没关系，还会有下一期的节目来和你相见的。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从此以后 在此刻。